同时间上班，同时间睡觉，同样的晚餐，同样的车上，跟同一部电影，选同一排坐好，不同地点也做得到。 怕是怕没有手机的讯号，看你住热闹我都闻不到，你看我们的猫也跑来向你靠，你牵它的拥抱，说好要正面思考，距离不重要，地球这么小，要把自己顾好，没时间争吵，一脸上线 好，没时间争吵。